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 今天九条地铁新线开通运营。 通过这个17号线可以直接到达十里河，步行时间缩短大概是30分钟。 北京轨道交通路网运营线路增加到27条，总里程达到780余公里。 16号线会加开一个站，市民区玉渊潭公园，方便很多。 记者奔赴现场，体验地铁新线加速度。 11号线开通之后，可作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专家坐镇直播，揭秘轨道建设黑科技。 最大一个构件是23吨， 车头是仿照大熊猫的形态去设计的。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 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北京新开通了9条地铁新线路段，开通线路条段数呢为历年最多。为了让您第一时间全面的了解北京9条地铁新线段开通给交通出行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北京新闻广播今天派出了多路主持人和记者奔赴各个开通点。同时呢，我们在直播间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所副所长杨志刚，以及京投所属轨道公司勘察设计总部部长王宁，将一起通过今天2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和您共同体验新线，畅聊变迁。欢迎两位嘉宾。 欢迎二位。 我是杨志刚。大家好，这个我是这个王宁。 欢迎杨所长， 欢迎 王部长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节目会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听听央视频、新浪微博视频号、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峰直播和第一视频同步直播。另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账号北京发布也会在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今天开通的这9条新线路段啊，横跨东西，纵越南北，它们当中有冬奥支线，有地下中轴线，有新的南北大动脉，还有服务双机场格局的接驳线路，也有群众和居民期盼已久的剩余路段的开通。 没错，确实这个线路开通的很多啊。那么知道这样一个好消息呢，我们有一位热心听众，也是一位地铁迷，非常兴奋，还专门制作了一段小快板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来听一下。 11号线西新首钢冬奥跳台滑雪比赛场，磁悬浮线 S 一，苹果园枢纽站换乘到京西，8号线贯通街南北。地下中轴站站都精美，19号线大动脉，海淀直通大兴新航站，机场线西延北新桥，不再为交通堵塞而新交，14号线中段接东西，您直接就到丽泽商务区，17号线南段先开通，十里河到亦庄路程就需10分钟，北京的地铁效率高，他为咱首都的建设立功劳，立功劳。 哎，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数啊？这段快板当中呢，是介绍了7条今天开通的主要线路。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北京地铁16号线新增开通玉渊潭东门站，还有昌平线从西二旗延伸至清河站。那么至此啊，北京地铁路网里程由727公里增加到了780多公里，车站数量呢也由428座增加到了450多座。 没错，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网络啊是越来越发达。那么追溯往昔，我们北京第一条地铁的试运营还是在1971年啊，到现在已经有啊50多年时间了。那么北京的地下轨道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是否好奇最原始的北京地铁车厢是什么样的？当年第一批乘客乘坐北京地铁1号线一期的画面呢，也是有照片留存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1号线这3个字，可以获取当年的老照片，一睹为快。 那不知道两位嘉宾哈，王部长和杨所长，两位有哪些关于老地铁的一些记忆呢？我们现在有请杨所长。 这个老地铁啊，给我们留下的记忆还是很多啊。首先呢，就是车票，其实车票的变迁也见证着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发展。 嗯。 早期呢，我们的车票呢都是纸质车票，有一角钱、两角钱、五角钱到两块钱、三块钱，然后后来呢，我们出现了这种磁卡票，是吧？在磁卡票之后呢，又出现了一卡通。我们现在呢，进地铁都是 手机 二维码，是吧？刷二维码手机，这是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站台。老站台呢，早期的站台呢是没有屏蔽门的，现在呢，这个几乎所有的线路都有屏蔽门了。第三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老的标识，原来进了车厢里头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指示到哪一站的，那全都是小灯泡，是吧？原来那是二极管，早期的二极管，然后呢，而且每增加一条线，那后面都得重新贴一遍。但现在呢，都是电子显示屏，所以呢，这个也是见证着我们北京轨道交通的科技的发展。 没错 啊。 那王部长呢？您对于这个地铁的一些老的记忆都有哪些呢？ 因为我属于一个新的北京人，因为从2000年以后呢，才来到北京，开始北京地铁的建设，所以说呢，当时只有咱们1号线、2号线和13号线，8通线还在建设过程中。当时我们1、2号线，包括13号线，我们的车呢，都是不带空调的，不像现在我们的车都已经带了空调了。然后呢，很快为了这个为了奥运会，我们2007年我们北京的票制统一改为了2元钱。 对 啊，所以说到2008年，刚刚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统一的由纸质的票改为磁卡。所以说呢，这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到我们今天现在开通的叫智慧地铁，实际我们的地铁是一步一步的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对，王部长提到您2000年那个时候8通线还在建设，现在8通线和1号线已经贯通了哈，这是今年的一个大喜事。 对， 而且那个时候地铁没有空调，现在呢地铁不仅有空调，而且座椅都能够加热，哎，冬天坐上去非常舒服哈。 对， 这都是我们这个地铁近些年不断的优化升级啊，为大家这个乘坐地铁的这个舒适感进一步提升。我们说这个地铁的变迁也见证着城市的时光记忆，那么您有哪些北京地铁的难忘记忆呢？或者说您更关心哪条线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直播间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打开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到上新了北京地铁，就可以和我们留言，把您想说的话和期待发送给我们，我们来一起互动。 爸爸快看，这里有冰墩墩、雪融融。 爸爸，这还有雪花灯、滑雪的小卡通，还有…… 是啊，这是一条奥运之线，这里啊充满冰雪奇缘，将来咱们可以坐着地铁去看冬奥会了。 一起向未来。 精彩。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11号线西段的开通备受期待。它是距离北京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最近的一条地铁线路，直接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工程全长4公里，共设有4站，由北向南依次为模式口站、金安桥站、北新安站以及新首钢站。在11号线西段各站中，新首钢站将成为距离滑雪大跳台最近的地铁站，在冬奥会期间成为观众们前往赛场的集散中心。为了传承历史特色，新首钢站车站的装修风格更偏工业风，车站的天花板不安装吊顶，柱子也采用了混凝土原色，显得简洁大气。同时，作为冬奥支线，11号线西段的车站车厢内有很多冬奥元素。 冬奥支线11号线西段今天早上也开通了，我们的记者宗小畅啊，今天也是一大早就赶到那里，我们马上连线小畅啊，把时间交到那里。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那么现在时间交给小畅，由你来介绍一下新开通的十一号线西段的情况。 好的，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站厅层，可以看到呢，咱们整个站厅层啊是红色的基调，非常的简约大气。那么尤其是像周边呢，这些红色的墙板上啊是印有白色的六边形的雪花的图案，它是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风格和冬奥的元素啊。那么我们抬头向上看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站厅的顶部啊，它是采取了把风道和管线直接裸露出来的一个方式，而且它是在外部涂上了黑色的一层防腐蚀的燃料，那么这样呢给人的视觉效果就是充满了首钢的大工业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呢，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非常具有冬奥元素的橱窗展示，这个呢就是新首钢站站厅层设置的一个具有冬奥元素的橱窗展示屏，在这里呢有各种北京地铁的文创衍生产品，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地铁工作人员的一个盲盒，还有这一层呢就是各种冬奥元素纪念章的一个展示，包括像这个北京兔爷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这种传统的元素，还有就是像以这个北京地铁老月票为原型衍生出来的一些纪念品和纪念章。那么今天呢，北京地铁十一号线冬奥支线是正式的开通了。这条线路呢，它的全长是4.2公里，设置有四座车站，分别是新首钢站、北新安站、金安桥站，还有模式口站。那么这条线路的开通呢，它是直接服务于北京冬奥会，同时呢，也打造成了咱们北京市的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的示范线路。提到智慧呢，它当中也是蕴藏了很多的亮点。那么在车站和这些站厅站台层都有哪些智慧化的服务设施呢？我们现在呀，请北京地铁十一号线咱们车务中心的副主任孙迎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孙经理您好。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大家好， 地铁十一号线 咱们 智慧化设施 咱们车厢内的电子地图啊，可以显示每节车的拥挤状况，同时呢，也可以显示咱们即将到站的站台结构和出入口位置，方便乘客呢出行。还有就是咱们车辆搭载的空调系统是变频空调，可以根据车厢的环境自动调节温度，同时呢还有空气净化的功能。车辆的信号系统呢是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可以实现车辆的自动唤醒、自动按图运营、自动休眠等功能。同时咱们车站呢还有全方位的招员系统，通过这个可视化的平台，对乘客提出的这些需要帮助啊或者一些紧急的情况，可以及时给予帮助和解决。 谢谢谢谢。那么听到刚才他的介绍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咱们冬奥支线当中的确是充满了智慧的亮点。现在呢，我就跟随咱们的工作人员向站台层开始进发。我刚刚在探站的过程中呢，也是看到了啊，在站厅层呢是有一些这个智能的扫地机器人，据了解呢，它是可以定时的来进行一个清洁的作业，也是非常的具有科技感的。现在呢，我刚刚通过了咱们的闸机，接下来呢就要乘坐着这个扶梯啊，来到咱们冬奥支线的站台层。好，来，现在呢我就坐上了这个冬奥支线的扶梯。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装饰还是呈现着中国红这种非常大气而且具有民族风的感觉。那么马上就要进入到站台层了，在这一层呢，我们会感受到这种迎面而来的浓浓的冬奥的氛围。现在呢，站台层可以看到正好有一辆列车可能是即将从这个金安桥站发出。刚才呢，孙迎新副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呀，在站厅的整个各个重点部位都有可以为乘客提供服务的这个一键招员系统。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站台层的一键招员系统服务设施的旁边。我们接下来呢，由地铁十一号线车务中心的站务中心的主任张焕然来给大家 演示一下，来。请您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咱们这个一箭招援的系统。对，请您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咱们一箭招援的这个服务系统，它是怎么样的操作，来及时的为乘客提供帮助的。嗯，行。 好的，好的。 哎，好。对，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咱们张焕然师姐，她是已经摁下的这个一键招援的按钮。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好，我想去冬奥场馆，请问从哪个口出？ 您好，请您出 C 口 ，C 口距离奥运场馆最近。 好的，谢谢您。 啊、哦，不客气，再见。 再见。 好的，谢谢张书记。那么通过刚才的演示啊，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一键招援系统对于乘客而言呢，可以非常及时和高效的提供服务。就是按下它的这个紧急呼叫按钮以后呢，就可以连通到车站的综控室，综控室的工作人员接通之后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咱们乘客需要帮扶的内容，并且及时的提供帮扶。这也是智慧轨道交通示范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在站台层啊，冬奥元素中我觉得非常亮眼的一个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屏蔽门，屏蔽门上循环播放着与冬奥内容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介绍。那我们现在请张副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屏蔽门的影像它都播放了哪些和冬奥相关的这个元素呢？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新首钢站目前共设24块短距机关投屏，主要介绍冬奥会相关知识。 嗯嗯。好，谢谢您。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短距离投屏上，刚才有一些播放着和冬奥相关的宣传介绍片，比如说像现在呢，它就在播放着高山滑雪比赛，在介绍高山滑雪比赛它速度的一些项目特点，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地形。那么在运营过程当中，包括赛事呢，也会为这个乘客们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冬奥知识的一个窗口。 嗯， 我了解到呢，十一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列车啊，它就像是一列穿行在地下的雪国列车。那我们现在呢，请孙迎新副书记啊，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在冬奥支线的列车上都有哪些非常亮眼的冬奥元素呢？嗯，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列车上都有哪些冬奥元素？ 咱们车辆的车头呢，是按照咱们国宝大熊猫的形象去设计的。然后咱们车辆的配色是采用蓝白相间，蓝色呢代表蓝天，白色呢代表冰雪，还有咱们车门旁的这个扶手杆是仿照冰球杆的方式设计的，客室门区的照明呢结合冬奥元素，也是采取雪花灯的方式，然后咱们的电子地图，到站显示啊是一个滑雪的卡通小人，然后是从这一站直接滑到下一站，也是比较有趣。然后咱们车上的客室电视也会播放一些冬奥的相关信息，还有咱们客室内的会张贴一些带有冬奥元素的一些装饰。 嗯，那么的确是啊，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列车当中呢，就好像到达了北京冬奥时间一样，非常浓郁的这种冰雪童话世界的氛围。今天的地铁十一号线的这个冬奥支线是正式开通运营了，想请问一下您，咱们今天在这个运力投入保障方面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十一号线七段全天投入呢352列，最小间隔呢是5分半，另外每列车呢配备一名检修人员随车呢进行跟车保障。 嗯，好，谢谢您。 嗯嗯嗯。 哦，好的好的。十一号线七段冬奥支线的新首钢站呢是位于在首钢园区内，距离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区还有冬奥会滑雪大跳台的距离呢大约是800米，乘坐出地铁之后呢可以乘坐摆渡车到达奥运场馆。今天的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还有34天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搭乘着第一地铁十一号线冬奥支线呢一起向未来。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报道。十一号线西段的开通啊，也将解决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时的接驳问题。那同时呢，也将织密石景山轨道交通的线网，助力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的发展建设，来打造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 没错，刚才我们跟随小畅的镜头啊，可以说是先睹为快了，看到了这个十一号线西段，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工业元素，有这个非常多的冬奥元素。那么在十一号线西段开通之后呢，北京冬奥赛区会实现所有比赛场馆全都可以乘坐地铁抵达了。那么接下来就要问题想请教我们的二位嘉宾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把所有的冬奥比赛场馆都给通上地铁呢？那我们先有请杨所长您来回答一下。 哎，好，因为奥运会嘛，就是这个比赛场馆那会聚集大量的人流，我们的观众啊，这个会比较集中，人流量大，比较集中，也如果他的这个这个开场和散场啊，这个造成对城市交通巨大的压力，这样巨大的压力其实从目前来看呢，就所有的交通方式里头啊，就是地铁还是它的这个承载能力是最大的。所以说呢，面对这样的集中的比较大规模的这种人流量的时候啊，只有地铁它的这个集散能力才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集散需要，快速的把人快速运来，然后快速运走，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需求。这个另外呢，就是通常啊，我们奥运会也是一个向国际友人啊，还有这个大家这个展示城市形象啊，我们奥运形象的一个这个窗口。地铁呢，作为一个运载工具，其实呢是正好比较适合作为这样一个媒介，来向大家传播我们的冬奥的一些精神啊，冬奥的一些文化呀。这个是两个主要的理由吧。 对，而且我们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北京的轨道建设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啊。 对， 那现在这个冬奥会对于我们目前北京的地铁建设又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就像您说的哈，就是应该说奥运会两次奥运会，一次是2008年奥运会，一次是这次的冬奥会，大大的加速了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建设进程。应该说我们在早期，我们在2000年初期，北京的地铁只有114公里这样的一个规模，和我们城市的这种发展的需要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在申办这个夏季奥运会的时候，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承诺要修建地铁4号线、5号线、10号线，还有冬奥支线，就是8号线的一段，另外还有机场线等等这些线路。一方面呢，是我们为了快速的形成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络，为这个北京的市民的日常出行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为即将迎来的夏奥会提供帮助。这次呢也是一样的，十一号线本身从线网上来说呢，应该是一条辅助的线路。北京的骨干线路啊，基本上骨干网建成完了，但是呢，十一号线按照这个整个城市的交通发展的需求上来说呢，其实还没有这么迫切。但是呢，冬奥会的召开，而且冬奥会在这个首钢地区有选址作为一个滑雪、高台跳雪的一个重要的场馆，这样的一件事件啊，就推动了十一号线的这个提前启动、提前这个建设。而且呢，我们建设进程也非常快，我们也仅仅2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十一号线一期工程的一个建设，这样一个巨大的、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啊。具体的有些情况，王宁总啊，可能更清楚。 对，那王长您也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刚才杨所长提到建设时间很快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风格其实是一种工业加冬奥的一种混搭的风格啊。这个十一号线的西段在设计施工的时候有怎样的考虑呢？ 是这样子啊，这个十一号线呢，因为当时呢这个时间确实比较紧，刚刚杨所长也说了，实际就是说他就是对于冬奥来说，专门为冬奥来修的这一段。所以说呢，这个为啥要修这一段呢？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地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机输运方面实际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不影响地面。所以说呢，这个 但是呢，十一号线呢，实际刚刚也在说了，刚片子也说了，距离冬奥组委是400米，距离训练场馆呢是800米，那滑雪大跳台呢是1000米。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一段距离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大客流，我们必须要离这个大客流的集散的位置还得有一定距离，利于这个大客，防止大客流对咱们地铁的一个冲击啊。好，主持人，我就 嗯 是。其实啊，这个很多北京市民对于十一号线西延的开通也是非常期待的哈。 嗯， 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家对于这个十一号线西段都有怎样的期待。 我是侯坤，我是一名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我期待全世界来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国嘉宾能够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同时能够在中国春节期间感受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我还是希望在冬奥会结束以后能够看到更多关于北京冬奥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品，能够完善我自己的收藏。 我家就住石景山这边，非常明显的一种感受就是身边的滑冰馆呀、变得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有一个教滑冰的一个地方，然后每天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去那边去学滑冰，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变成了一个约会的一个圣地。我相信等到冬奥会真正的开幕以后，这份热情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更加的浓烈。 我叫傅岩，是我们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队的一名滑雪医生。十一号线呢，我看了一下网上很多车厢的里面的照片，在车门上就有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或雪玉龙。当你踏进这个车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向你招手了。因为我马上就要进场的保障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就一定能够非常完美的去完成你的保证任务。 我叫刘国强，我在冬奥会期间是为水立方的冰壶场馆做这个一个助理制冰师的工作。因为您知道这首钢啊，它之前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开通之后地铁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交通的方便。作为首钢的这个职工，说实话之前我们都没想到会在首钢里边还弄一条地铁，你知道吗？我们为国家队服务了和将近4年的这个时间了，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们是在我们给他们坐在这块冰场上边出好成绩，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肯定。 对，大家对于这个十一号线西段都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啊，有的说这个是准备去看冬奥，有的说呢是一个约会圣地啊，都已经做好了规划了。那么我们知道十一号线西段的金安桥站，它是一个四轨交汇的换乘车站，它可以换乘十一号线、六号线、S1线，还有规划当中的荆门市郊铁路。咱们今天呢着重说一说 S1线啊，因为在今天 S1线剩余段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的区间也开通运营了。 嗯，今天开通的 S1线的剩余段呢，只有一站一区间，也就是金安桥站至苹果园站区间，还有苹果园站。那么这一段的开通啊，对居民的出行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新闻广播记者吴思正在苹果园站，我们现在来连线他。吴思你好。 曼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 S1线剩余段的情况。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你今天开通的 S1线的苹果园站的站台。那么这个 S1线呢是咱们北京的第一条这个中低速的磁浮线路。那么今天开通的线段呢也是它的剩余段，就是从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一个1.2公里的一个区间。同时呢苹果园站也是正式的投入使用了。那我刚才呢也是采访到一位地铁迷，今天早上是特意来打卡。他就说啊，这个以前我们大家印象中的苹果园站还是一号线那个1973年建成的车站。大家都知道它的站台是非常的狭小的，而我们的新线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无论是站台还是站厅都非常的宽敞明亮，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那现在呢也是接近早高峰了，陆续呢就有乘客来进出站。今天呢我也请到了 S1线站区的副站区长吴迪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条新线。区长您好。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今天呢咱们这 S1线是终于全线的贯通了哈，我们也想请问您，就是对于这剩下的一站一区间的开通的一站一区间的开通呢，对于咱们乘客出行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因为北京地铁 S1线它是8个车站，一共全长10.2公里，东起苹果园站，西指石场站。途经的是门头沟和石景山区。为了保证这个乘客出行，然后我们这边是 有这个，就从石场到苹果园可能也就18分钟就能到了。原来呢，10多年前这边要是坐公交车，可能苹果园就40分钟左右，但是坐地铁呢就20分钟，拉近了门头沟和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同时也缓解了一些路面的压力。另外呢，苹果园站是换乘车站，换乘车站又多了一个捷径，然后也是可以保证和方便乘客的出行。 没错，那刚才在我的采访当中呢，也是有不少乘客是使用苹果园站来进行一个换乘，比如说换乘到6号线呀，去城里办事儿，或者呢他再坐一站去金安桥站坐11号线，想去看看新首钢，这样的乘客非常多。可以说苹果园站的这个换乘功能是非常的有作用的。那我刚才也是体验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说它这个 S 一线的苹果园站是一个高架站，从它的站台到6号线苹果园站的站台，我们要下穿5层。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您坐直梯的话，坐扶梯会发现并没有这种感觉。整个的过程不需要您走一节台阶，大概14分钟就完成了这个换乘。那另外呢，从这个站台到站厅也都是有直梯的，来方便大件行李乘客的一个出行。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请吴区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车站为了便利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还有哪些服务呢？ 关于这个换乘路径，然后车站设置了很多导向标识，然后也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指引。我们车站呢有 S 一苹果园是有2个出入口的，这两个出入口也都有上下行的扶梯，方便乘客这上下。另外在这一口还有咱们无障碍的设施，然后方便给这有需求的乘客提供服务。另外呢，因为早晚高峰我们这边的人员比较多，我们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然后也与6号线的苹果园进行了一个联动，然后也是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 好的，那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聊新线，那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1号线的苹果园站。我们也是想借机问问您啊，咱们1号线的苹果园站什么时候能正式开通？ 目前现在苹果园交通枢纽还在建设当中，所以1号线的苹果园站暂时还是封闭状态。具体什么时候呢，还得再等一等。 好的，那我们也是一起来静候佳音吧。那随着这个轨道建设的推进呢，咱们1号线苹果园站，苹果园站今后将会实现1号线、还有6号线和 S 一线的3线换乘，而我们的金安桥站是已经实现了11号线、S 一线和6号线的3线换乘，未来还有一个规划中的赤脚铁路荆门线是一个4轨交汇。那随着这2个轨道交通枢纽的建成呢，也是会为我们的北京西部地区搭建起轨道的快速交通的一个路径。那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北京西部居民的出行来提供一个便捷高效的服务，我们也是继续期待它的发展。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吴思的现场报道啊。那么今天啊，这9条新线段开通之后呢，北京地铁路网由727公里增加到了780多公里。追溯往昔，我们发现北京第一条地铁试运营是在1971年，至今啊50多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地下轨道交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直到上世纪90年代啊，坐地铁还是需要月票的，老月票上面还得有照片，贴上谁的照片呢，就只能谁用，不能外借。那么当年的月票长什么样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您在后台回复月票就可以看到当年的老照片了。 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北京中轴线，说它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咱们经常去的天坛、故宫都在这条线上，太神奇了。 是啊，闺女，北京中轴线是咱北京城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北京啊有很多有名的建筑物都在这条线上。 对了，听说北京的地下中轴线今天也贯通了，要不咱们今天就坐着这条地铁去看看北京中轴线吧。 好耶， 爸爸妈妈我也要去。 在地铁线路图中，位居正中的地铁8号线基本与北京中轴线重合，是线网规划中南北走向的骨干线路，因此被称作地下中轴线。地铁8号线是北京首批决定采用建成一段开通一段的方式分段开通试运营的地铁线路之一。 到目前为止也是本市建设周期最长、分段开通次数最多的一条地铁线路。今天北京地铁八号线剩余段开通运营，长约4.3公里，北起中国美术馆站，南至珠市口站，全部为地下线。至此，地下中轴线全线贯通。 好，我们一起把思绪从冬奥的氛围当中啊拉回到我们的地下中轴线啊。今天八号线前门站的暂缓开通，根据北京地铁公司公布的数据，在贯通之前，八号线北段的工作日客运量可以达到36万人次以上，那么南段呢只有8万人上下。之前乘客需要从北段的鸟巢什刹海前往南段的天桥永定门，至少啊需要在地铁路网换乘3次。 那么在贯通之后，乘客的体验怎么样？被称作地下中轴线的八号线站内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呢？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呢正在八号线的金鱼胡同站，我们现在来连线他。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那么我现在是在八号线的金鱼胡同站。那这个站呢是整个今天开通的这个3个站之一的这样的一个车站。那我们了解到，其实八号线从2008年开始贯通这个奥运支线到今天，其实已经是有13年的历史了。那么其中是开通了2期、3期、4期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线路，那么现在的运营里程是已经达到了49公里，那么整个的单程运行时间是85分钟了。那整个这条线路其实在最后的这3站呢是建设难度最大的一个区段，那大家也了解到，在这个地面和这个人流车流都是非常的多，而这个地下的这个管线也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建设当中，其实建设者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我今天来到这个站呢，应该说眼前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金鱼的艺术墙是非常的有特点啊。那我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的鼓楼大街站务中心的副主任马若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站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有请马区。 主任你好。 这个马区，我就了解到，其实这个站进来之后啊，整个是一个非常这个亮眼，而且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站的一个装修的特点。 好，咱们这个金鱼胡同站的装修啊是独具特色。咱们后面的这个金鱼艺术墙呢，以吉祥如意、连年有余为主题，在体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感。结合装修风格呢，它采用这种折叠起伏的形式，鱼的形象穿梭其间，点明主题。 那好像这个八号线有一个装修的特点叫做门关中轴，它是怎么样体现的？ 对，在我们的这个公共区域呢，以门的这种形式延伸了这个中轴的概念，结合北京彩灰色系为基础，结合现代城市的装修的色彩，然后来完善整合这个体系。 应该说一进来这个整个这个站是非常的漂亮，我看到好多这个乘客都是出来在这块进行一个拍照啊，这个打卡等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因为我刚才从这个站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地面是只有一个出入口的，那但是进来之后又发现有好几个出入口，那这些出入口都是通到了哪里呢？ 这个车站呢目前开通了4个出入口，在这个 B 口的南侧与我们相连的呢是北京 APM， 在 B 口的北侧与我们相连的是北京的吉祥大厦，在 B 口的这个西侧是我们的 C 口，然后在车站的北厅还有一个直梯口。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好像现在一体化的这种设计其实还是很突出的这个一个情况，那也是大家比如说像刮风下雨啊这种情况就不用再跑到了地面上去然后再进入商场，直接从这个出入站口就可以进入商场了。那其实我刚才在乘坐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很多乘客今天应该是工作日，所以还是有这种通勤的这种需求，那大家都说比如说很多人就不用再去挤5号线、4号线或者是比如说像去鸟巢就更加方便了。那这条线的开通对于整个这个乘客来说它能够有哪些便利呢？ 对，这个八号线全线贯通以后，连接回龙观、清河、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前门、木樨地、南园等众多的大型客流集散点，从一二七十四号线相换乘，与地铁四五号线共同构成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南北向的骨架线路，优化提升了线网结构，将有效缓解沿线的地面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 那其实我刚才在跟您这个之前聊天的时候，也是发现很多这个乘客，来了之后，因为今天可能是新线啊，很多乘客都有很多咨询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咱们站台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在不停的解答他们的这些问题。那咱们在这个开通之前，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让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行的体验？ 对，我们在开通之前，对出入口的这个导向标识，它的照明以及内容，然后对这个安检设备设施、测温的这些仪器的调试，然后再到车站的这些直梯、扶梯的这个运行调试，都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然后呢，对车站进行这个保洁以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查，来确保咱们的开通。 好的，那其实呢，咱们整个的这个车站呢，我们看到非常漂亮啊，然后大家呢也都是了解了整个金鱼胡同的这样的一个车站的情况，可能也是将来会有这个打卡的需求，所以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打一卡，打一下卡，那么了解八号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情况。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啊！金鱼胡同站这个金鱼艺术墙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很有立体感，好像这个金鱼就是浮动，快要跳出这个墙壁了啊！是，其实我非常好奇啊，就是这样一段非常好看的地铁站，包括雅静也提到这一段呢，开通的这一段是施工难度比较大的。那么这一带的我们看到这个地铁站的位置啊，这些年经常有大型的围挡，但是呢，大家从这里路过，并没有听到很大的噪音，或者说没有看到这个施工污染，可以说地铁建设对于大家的日常通行的影响已经压缩到最小。 没错。 那这里我们想请教一下，王宁部长，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行，我简单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八号线的位置比较特殊，叫地下中轴线。 对。 所以说呢，我们的施工过程中的这个所有的都是牵扯到咱们一个北京的一个脸面的问题，所以说呀，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全封闭的围挡，就是说是能起到隔音降噪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个围挡呢跟周边呢也相对来说协调的好一些。 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在工艺上，施工工艺上也进行了一些改进，取消咱们现场的搅拌，改为这个散装的预拌的喷射混凝土，这样的话在储存搅拌应用过程中呢没有明显的粉尘的排放。还有第三个呢，我们呢就是在施工区域内呢设置了比较可旋转的除尘的一个除尘除污的一个炮机，这样的话呢就是起到消除污染物和掩埋的目的啊。第四个呢，其实我们还有电焊啊切割的作业，这会产生一个光污染，我们在这一段的都采用了移动式的遮光棚，尽量的把这个污染啊，各种污染降到最低啊。 通过四个不同的举措啊，把这个包括粉尘、包括噪音、包括光污染都考虑到里面，尽量减低对于市民的干扰啊。确实是咱们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确实可以说是用先进科技为地铁建设保驾护航，同时呢也保全了地上中轴线区域的这个安宁祥和啊。如果说把北京地铁看作是一座地下城，那么八号线哈、就是这座地下城的中轴线。北京地下轨道交通啊，是以八号线为中轴，徐徐铺开，壮美之秩序，气魄之雄伟，和地上是别无二致的。 没错，那么说完这个人文气息浓厚的地下中轴线，咱们再去它西边不远的另外一条也是南北大动脉啊，那就是十九号线，同样是穿越了老城区。那么十九号线啊，在建筑人文方面 也有很多非常巧妙的构思。 嗯，十九号线啊，途经雄伟壮观的故宫建筑群的西侧，多座车站的装修取材于当地的文化特色，突出荟萃精华这样一个总体的设计概念。比如说凤凰于飞、凤翔灯会为设计主题的新发地站，还有画有双里戏水的积水潭站，同时呢还有加入牡丹和景泰蓝元素的牡丹园站。那么乘客呢可以在各站感受到多元化的地铁艺术，而且是全线一共设置了24幅艺术品。有网友看完之后啊，称赞说这个地下艺术馆又上新了。 没错啊，我知道曼宁经常会去看一些画展啊、美术展，这个十九号线你也必须去打卡了哈。 没错， 是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新建的地铁线路，尤其是站台啊，在装修方面是越来越注重艺术人文元素啊，让这个站台非常的好看。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疑问啊，就为什么要把地铁站打扮的这么好看呢？它其实也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这样一个场所嘛。那我不知道杨所长您是怎么来想这样一个问题的？ 是这样的啊，这是因为地铁啊，这个成为每天这个上下班啊，还有日常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 嗯， 这样一个工具呢，其实是每天人们都要经过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它已经成为了城市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呢，一方面啊，我们要营造一个舒适宜人的这种乘车环境，所以呢，我们要注重啊它的装修设计，给人一个愉悦的这种这个感觉。 是。 第二点呢，其实地铁啊，已经成为一个传播文化的这个重要的媒介了，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场所、这样一个空间内，来营造我们的那个体现我们的地域文化，这样呢，它呢可以通过我们千千万万的这个乘坐的乘客来传播我们的这个文化。第三点呢，这是也是塑造地铁的一种特色，这个其实也是打造北京地铁的金名片。其实这是有很多案例的，国际上比方说斯德哥尔摩啊，说所有的地下车站，每一个地下车站都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艺术走廊，也是一个艺术博物馆。包括莫斯科的地铁其实也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是一个展览馆。然后我们北京也希望未来的所有的地铁站也向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 地铁站不仅好用，还必须要好看啊，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这个美好城市的一部分啊，必须要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对对对对， 是 没错。那么对于这些年啊北京建设的新地铁站，乘客们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来听一下。 作为一个80后，对北京地铁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刚记事，父母带我坐地铁，那时候只有1、2号线，地铁也没有现在那么好看，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比较复古，白色的车身，红蓝的线条，车头还有两个大字写的是北京，里面的设施环境也没有现在那么好，但是也没有现在那么拥挤。后来长大了，有一次偶然坐了一次地铁，感觉都不会坐了，四通八达的，真是太方便了。 我是来自北京的一个90后，这个地铁对我来说，你像小时候我父母带我出门串亲戚都是坐地铁，我记得那会儿还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检票门，是专门有那个检票员坐在旁边去检票，所以说地铁对我来讲就是从小时候一个算是连接亲情的一个纽带吧。 北京地铁对我来说有两个时间段的感受吧，第一个是上大学的时候，周末坐着4号线地铁和同学一起去西单购物聚会看看电影，后来呢就是留学回来留在北京工作，明年就是我工作的第4年了，同样呢也是坐8号线地铁的第4年了。我觉得作为北漂呢，北京地铁真的是无论刮风下雨它都会雷打不动地陪我们上班，安全地送我们回家，无论我们开心满足还是孤独伤感，它会一直陪伴左右，见证我们梦想的实现。可能地铁一头联系着梦想，然后一头联系着爱，正是因为梦想和爱，可能才会让我们北漂一族在北京走得更远一点。 列车即将到达北新安站。 50多年， 地铁见证了城市的时光记忆。列车飞驰，轨道带来更便捷的绿色生活。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您好，我是主持人江宁。 你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北京开通了九条地铁新线路段，开通的线路段条数呢是历年最多。那么今天啊，我们在直播间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所副所长杨志刚，以及金投所属轨道公司勘察设计总部部长王宁。欢迎两位和大家一起共同体验新线，畅聊变迁。欢迎， 欢迎二位。那么如果您有哪些和北京地铁的难忘回忆，或者您更关心哪条线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直播间和我们来互动。打开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图标，进入到上新了北京地铁，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把您想说的话和您的期待发送给我们。 哎，明天又要出差了，这一大早就要去大兴国际机场坐飞机，这也太远了，真让人头疼。 你不知道吗？19号线开了，以后从咱海淀去大兴机场可以坐地铁去了。 是吗？那可方便多了。 爸爸，爸爸，你的行李好重啊，我都递不动呢。 没事，儿子，地铁开通了，爸爸的行李在草桥站就能托运了，这一下终于不用再拖着行李跑来跑去了。 今天开通的19号线1期工程是一条穿越中心城的南北向大运量轨道交通快线，串联了中关村、金融街、新发地等多个城市重点区域，起点为新宫站，终点为牡丹园站，线路途经丰台、西城、海淀三个区，全长22.4公里。19号线不仅贯通南北，更是连接四方，10座地下车站中换乘站8座，可以实现与4号线大兴线、10号线大兴机场线、14号线、6号线、2号线以及规划3号线 R1 线的换乘，进一步提高乘客可达性。 刚才呢，我们提到19号线啊，不仅是有丰富的地铁艺术啊，有非常好看的地铁站台。那么19号线呢，也是一条接驳大兴国际机场线的非常重要的地铁线路。那么19号线的景峰站、平安里站、北太平庄站、太平桥站呢，今天是暂缓开通。不过在19号线开通之后啊，大家可以在草桥站换乘大兴国际机场线，这对于中心城居民的机场接驳可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现在连线正在草桥站体验的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江姐你好。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在19号线乘坐的感受吧。 趁早上开通后的这段时间哈，我也是速速的在地铁19号线是全程走了个来回。那么我的乘车体验呢，和我所看到的19号线有这么几个感受。那其中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快。那早上呢，从北三环外的牡丹园站到南四环外的新宫站，我是早上6:24在牡丹园站这个上的车，然后到达积水潭站是6:28，到达牛街是6:35，到达草桥是6:42，到达新发地呢是6:45，而到达新宫站呢是6:49。实测了一下，全程这6站哈，只用了约24或25分钟。那么可以说，其实对于这个有南北穿越山城有这种快速通勤需求的乘客来说，其实真的是挺爽的。那么相较之前的既有线路呢，其实这个用时可能会省了大概约半个小时。这么快怎么实现的呢？那这就叫做大站快车。先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地图哈，这条线就是19号线。那么地铁19号线的1期呢是南起丰台区的新宫站，然后途经的是西城区、北到海淀区的牡丹园站，一共10座站，而其中呢有部分的车站是暂缓开通，所以实际上目前开通的这个车站呢，只有是新宫站、新发地站、草桥站、牛街站、积水潭站和这个牡丹园站，一共是6站。 而其中几个站其实目前的跨度非常大，比如说十九号线从牛街站往北，大概是我计算了一下，6到7分钟到的下一站就是位于北二环的积水潭站。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的车上的体验的感受。按照北京轨道运营公司的说法，地铁十九号线列车的这个外观造型来看呢，亲切的给它的名称叫做虎鲸号。但是车内给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不挤。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现在有这个十九号线车正好路过看还有座，非常的这个，而且站台上看，现在也没有人在排队。那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觉得还有人不知道十九号线已经开通了，未来客流会什么样其实也不太好说。那另外一个原因确实是它非常能装，十九号线的这个列车它的最大的载客量呢是3456人，那么要比普通型的车是更能装的。那么车上体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不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是特别的一些设计。那比如说车门上方是配了这个 LCD 的动态地图，有这种换乘信息、开门方向等等。而此外呢，像这个十九号线还有特别安排的两节的这种特殊的车厢，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25号和26号这个门，看看大家还能不能看到哈，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大兴机场线那样的车厢内的一个设计。那么关于车厢内的这些特殊的设计，我们也请北京轨道运营公司车辆经理杨峰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哎，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十九号线的站台，即将进站的列车呢，是我们公司昵称的虎鲸号。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呢，它是我们有两节特别的车厢，考虑到是为了接驳这个大兴机场线的乘客换乘，它是单列单排的这个商务座椅，然后是纵向布置的，所以为了可以满足大家这个大件行李的这个存放需要。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有一个更大更宽的这个车门上的 LCD 显示屏，那我们在本站的信息和本车的信息，比如说您在第几节车呀，您下站下车之后在什么地方最近的出口啊，站里的卫生间呀，换乘通道的信息啊，以及周边的一些服务信息呢，都会在上面进行显示。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亲身来体验一下这些新奇的感受。 刚才说到特殊的两节车厢是在什么位置？ 这两节车厢呢，就是在我们8节编组车的第4节和第5节的位置。 谢谢您。那跟着我这个视角，然后我们继续走。关于这个今天上午的今天早上这个体验，还有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关乘这个换乘。那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选择更多了。我也是大家来看一下，看各种的标识非常的清晰，这是通往十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然后另外呢，就是十九号线其实为沿线的居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这种出行选择。那么在先期开通的这6个站当中哈，实际上呢就会有4个站就是可以来换乘的，那么可以和地铁2号线、10号线、4号线、京机场线等多条线路来。 我们的记者正在这个地铁当中，可能信号稍微有一点中断。好，继续。 可以和这个10号线啊，然后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的来这个换乘。然后呢，其实这个在草桥站有非常多的这个提示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那么我现在这个来有请一下北京轨道运营公司运营生产负责人陈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换乘。 好嘞，来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十九号线草桥站的站厅。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一个换乘的一个通厅。那现在我们从十号线通过这个草桥站，可以跟我们的十九号线以及大兴机场线进行一个换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位置啊，这个上边早上标识，地上呢也有这个很多的地贴。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换乘通道，然后才就可以直接实现十号线的乘客呢，然后通过这个站厅进入十九号线，然后两边的这个闸机。然后出站之后呢，可以换乘我们的大兴机场线，非常的方便。现在目前十九号线这个初期运营的6座车站呢，分别是新宫站、新发地站、草桥站、牛街站、积水滩站和牡丹园站。换乘车站呢，包括新宫站与大兴线换乘，草桥站和十号线大兴机场线换乘，积水滩站呢和2号线换乘，牡丹园站呢和这个十号线换乘。其中呢，新宫站的换乘通道距离仅不到30米，所以说让乘客呢可以快速的进 进行一个换乘，对，这么一个体验。而且在这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大兴机场线呢，然后也是通过十九号线中心城延伸，将大兴机场线的服务呢延伸至这个中心城区，可以更方便为我们的航空旅客提供这个服务。嗯，好嘞。 嗯，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给我的另外一个感受，除了这个换乘以外，还有就是站台的这个设计方面，可能刚才大家其实可能也注意到了，它会有一些荟萃精华方面的一个设计。那另外的服务设施方面呢，比如说就是像原本车站内的这种纸质的标识，被这种超大的 LCD 的屏所取代。而且呢，这个在站台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自助的这种设备，比如说站厅是增设的自助的补票机，站台的这个显示屏呢也会实时的显示这种拥挤度。那同时呢，无障碍的卫生间，也是参照大兴机场线的这个设计的标准，配有了这个儿童低矮的洗手池、儿童马桶等等。那么所有车站继续都配置了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这个设备。那么十九号线的站内其实还有像自助商业的设置，比如说自助的饮料机、自助的食品机、自助的潮玩机。而在后期呢，站内还会根据计划来设置自动鲜花机、自动的照相机和自动数码这个3C 机。那么轨道北京轨道运营公司所辖的这个像烟房线、大兴机场线、地铁十九号线的各站，未来呢还会同步的设置这种自助的口罩机等等。 嗯， 那么最后其实有一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个发车的间隔，因为这个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发车间隔是平峰时期是8分钟，然后这个高峰时期是6分钟，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预留出这个充足的一个时间。嗯， 是。好，那非常感谢思萌从草桥站带来的报道。通过思萌的镜头，我们看到这个草桥站确实非常有设计感， 嗯， 设施很齐备，而且呢还启用了非常特别的车厢啊，我记住了虎鲸号啊，是这个装载量很大的一种这个列车哈。 对， 我也想先请教一下王宁部长，这个我们地铁线路啊，用什么样的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它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个最主要是怎么考虑的呢？就是我们十九号线啊。刚刚说了，实际我们车厢比较大，采用是 A 型车。 是。 第二个呢，就是说相当于是8辆编组。我们十九号线因为是一个贯穿中心的，实际也算是中心长，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所以说呢，预计客流量包括将来要换成新机场，所以说预计客流比较大，贯穿南北，所以说呢，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把这个编组和车辆都已经考虑了。来适应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十九号线的载客量呢，比四号线增加了大概70%。 哦，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这个拥堵量呢，肯定就比会四号线大幅的下降啊。去十九号线这个沿线的乘客呢，就是可以有时候不再选择四号线了，因为四号线确实现在很拥挤， 对。 而改成这个大站快车的十九号线，舒适快速的到达这个目的地。然后十九号线分流四号线客流以后呢，其实咱们四号线在新宫以北的满载率也会 下降， 也会下降。你说大幅下降，咱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肯定会下降，因为咱们南北的还是相对要少一些啊。 是， 所以说呢，早晚高峰四号线中心城段难以上车的局面，我想着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嗯 啊， 真好。 是。 我们知道从这个去年啊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之后，北京就形成了一南一北双机场的格局。那么近来我们新建的地铁线路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机场接驳的需求。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十九号线服务大兴机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边啊，来看一看今天首都机场线西延到了北新桥了。 嗯，首都机场线西延的线路全长是1.82公里，那起点是位于既有首都机场线东直门站沿东直门内大街向西辐射的终点到北新桥站，那么开通之后呢，将实现首都机场和五号线的换乘。 嗯，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目前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来我们介绍一下首都机场西延的开通运营情况。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首都机场线西延的终点，那么北新桥站。从今天开始这个开通运营之后呢，那么大家呢通过五号线的这个就能到达我们现在的北新桥站，然后从北新桥站换成机场线就能前往首都机场了。那么我也是刚刚从这个站台层刚刚上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站厅层，那么 从今天上午的这个运行情况来说，目前的客流量不是很大，但是从一大早呢就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市民乘客拖着行李箱，背着这个大书包，然后前往这个首都机场的这个身影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我也从这个车站了解到，现在从北新桥坐车前往这个首都机场的三号航站楼仅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前往这个二号航站楼也仅需要25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首都机场线呢是从2008年开始开通的，至今呢也已经开通了有12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了。那么首都机场线既有的这个线路呢是设置了4个车站，分别是东直门站、三元桥站、二号航站楼站、三号航站楼站。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北新桥站呢，它是首都机场线西延之后增添的唯一一座车站，也是一个新装修的车站。其实大家不太知道，我们今天从这个首都机场站的这个北新桥站进站的时候，就犹如是走进了北京的四合院，有仿古的这个古建筑。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站厅层也是，比如说满眼的这个站层之间的红色的圆柱，以及这个砖墙的这种墙面，这种带有古式建筑的这种风格也是非常的显眼。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首都机场线西延的这个站区的站区长徐小溪站区长。那么下面呢，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新建的这个北新桥站的一些设计的特色。 好，正如王记者所感受到的哈，在车站的装饰中呢，我们北新桥站选用了古式的建筑屋檐的形态，和这个老北京的民居的元素相结合，用灯带呢营造出这个屋檐的层峦起伏的这种视觉效果。同时呢，出入口的灯箱上呢也绘制了飞机和祥云的标志，让乘客呢能够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体现到现代轨道交通的科技感和便捷性。在车站的服务设置上呢，我们也有一些结合航空旅客出行的设施，例如在北新桥站站内设有无障碍卫生间，有盲道，包括双语标识牌，还有12部扶梯，还有7部这个直梯。通过这些设备呢，结合着这个互联网加智慧地铁的技术，让乘客呢在进出站、购票、刷卡、乘车等环节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招员设备。乘客呢也可以通过扫描2维码或者是按求救按钮，然后随时随地的寻求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这次呢我们车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设计，那就是在北新桥的西北角还将建设一个绿化的下沉广场，等到建成之后呢还将设立这个便民服务中心，然后来方便周边的那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方便下车的乘客能够在附近就近的选择餐厅和酒店等。 其实呢，我刚刚从很多这个乘客的口中也了解到，他们都反馈呢，今天这个从五号线换乘的这个一路上都非常的通畅，这个快的1-2分钟，慢一点的2-3分钟也都到达了咱们的这个乘车的这个地方。那么对于很多这个航空出行的旅客来说，这个换乘以及咱们这个线路开通之后，这个票价会不会变化，这两点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两点也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好的。确实是北新桥站开通以后呢，可以实现和地铁五号线的换乘，这也就意味着首都机场线的换乘线路呢由3条增加到了4条，同时呢也提升了乘客从中心城市前往首都机场的便捷性。目前呢北新桥站有2个换乘通道，一条呢是新建成的西南附属换乘通道，另一条呢就是从车站外挂厅连接到五号线北新桥 A 出口的换乘通道，乘客呢通过2条换乘通道都可以到达北新桥的站厅。换乘通道的时间呢都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如果乘客呢在换乘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使用车站的招员设备寻找工作人员的帮助。在票价方面呢，首都机场线的单程票是25元，我们呢也是充分考虑到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积极探索票样的多种化，已经从12月1日起在易通行 APP 上正式推出了电子的计次票，乘客呢可以根据这个提示完成注册之后进行购买。这个计次票呢有4个档位的价格可以供乘客选择，最高可享受4折的优惠，优惠后的单程票呢最低票价降至10元，这个也大大降低了乘客的出行成本。 听了您的介绍，这个票价最低真的是降得很便宜了哈。那么好的，那么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交还给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 好的，非常感谢王悦的现场报道。一个四合院式的首都机场线的吸引啊，确实是非常的有特点。那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了解到，首都机场线西延它的施工难度是非常大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呢，就是像在豆腐里打洞。我们也想请问一下王部长啊，为什么这么说，真的有这么难吗？ 这个机场线西延呢，这个施工确实难度极大。为啥呢？这恰好处于咱们簋街，咱们簋街的街道本身不宽，所以说两边建筑里也都基本上贴着街道布置的，所以说呢，对地面的沉降要求都很高，因为地面一旦出现沉降，两边的建筑物就会发生这个变形，所以说呢，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最主要呢，咱们这个工程呢，这个穿越的是富水的地层，怎么来说呢？因为咱们受这个地下水位限制开采给南水北调的这个影响吧，咱们北京市的地下水位的持续上升，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们整个隧道是埋在是在一个水里面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打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头顶上恰好有个盆底，就是一个不透水的地层，所以顶住在上面的一盆水，下边呢又恰好是咱们的沙层，而且它是这个水是一个流动性的，相当于我们叫说了，头上顶着一盆水，脚下踏着一条河。而且这个我们机场线西延呢是采用不降水施工，其实本身我们暗洼是必须要降水施工的，但是为了保护咱们来之不易的地下水的资源，所以我们采用了不降水施工，所以整个施工我们都是在相当于在这个富水的环境下这个施工的。所以说刚刚说的隧道掘进就非常艰难啊，这说豆腐里打洞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稍微有不慎我们就会这个发生溶水溶泥的险情。这个所以说整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的建设只要包括设计施工都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把这条线建成的。 对，那我想问一下杨所长，像这样的施工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地铁建设当中有没有过先例啊？我印象里面好像咱们之前建设这个军博，就是会有一条线路穿过了愚园潭的那个底下，是不是跟这个线路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有一定的相似度，而且呢军博那一段不光是有愚园潭，而且周边的这个还有很多的居民建筑，是吧？ 对， 所以呢我们要同时一方面是这个地质的环境比较恶劣，另外一方面呢还得要减少对沿线的居民的一些震动啊、噪音啊等等的其他的一些环境影响，所以说呢那个工程师难度也非常之大。 军博实际也属于头顶顶着一盆 水， 因为恰好呢这个水里又有一个源源不断的补给，所以因为我是亲历者，所以我对这个可能更清楚一点。 对， 所以在咱们北京的地铁建设当中，可能有很多条线路啊都经历过非常困难的这种施工设计阶段哈。那么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地铁线路网啊，对于设计师、对于这个建设者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克服文物保护、地质条件还有地面沉降很多问题。那么面对困难和挑战，他们也是啊永不退缩啊，沉下心来努力前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也找到了一段他们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听一下。 我们的设计周期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也是相当紧张，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借鉴的东西，我们白手起家搞设计，我们都趴在那个大图板上，然后一笔笔去画。大夏天天都很热，趴这个胳膊这热汗呢粘在那个硫酸纸上，我们底下垫上毛巾，然后趴那画图。应该是为搞地铁，搞出我们中国的地铁。第一代地铁人是花了辛苦的，很自豪。 我一天上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钻孔机操作室里面待着，大概就是1.2平米，里面有的话就是轰鸣声，哎，和这个闷热的空气。因为每天就是在地下待着12-13个小时，这1-2个月是见不到太阳的。我周边的环境永远是一成不变的，我只有通过键盘上的数字，看着数字的移动啊，我知道我在往前移动。每次走到里面听着这个机器的轰鸣声啊，曾经说是 哎，在这边干什么呢？哎，自己干脆卷铺盖回家算了，不干了。 他应该加点泡沫，不加泡沫现在。你反正可能这下面的刚把车扔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啊。舱里有没有水？上部油缸非常小一点。现在对的垂直姿态多少？ 里面绝对正常，贯通现在还有十公分。在一般人的眼里，隧道是没有尽头的，周边的环境都一样，显得很枯燥。但是我很熟悉，这个隧道的话是我一公分一公分推出来的。我每次走的时候，我会想，上次我掘进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当时掘进的很顺利，有时候会联系到当时我的心情。 大家可以想象嘛，隧道是一公分一公分的掘进出来的，为这些地铁的建设者为他们鼓掌啊，因为有他们，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地铁才能够建设得更加美好啊。 嗯，同时在我们的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平台的后台呢，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啊。网友小飞向他说啊，太开心了，盼了好多年的八号线啊，终于开通了，上班方便了，看展也方便了。 网友嘟嘟说，我的地铁月票现在还藏在抽屉里，满满的回忆啊，记录了自己的青葱岁月。 嗯，网友早起鸟有时吃他说啊，这样直播啊太赞了，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记者带着我们走了这么多的线路，以后一定要一个一个去打卡。 嗯，那么也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记者奔赴现场，体验地铁新鲜加速度，专家坐镇直播，揭秘轨道建设黑科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广播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上新了北京地铁》。 爸爸妈妈，我要过生日了，我想去商场买一个公主娃娃。 闺女，这路上太堵了，咱改天去吧。 哎，我们可以坐地铁去啊，现在好多地铁可以直接通到商场啊。 是啊，上次妈妈还带我去过地铁里的便利店呢。 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地铁站不再是您匆匆路过的地方。在北京地铁线路图上，十四号线是一条呈反 L 型的地铁线路，但被分为西段和东段。2013年5月，赶在园博会之前，从张郭庄至西局的西段全线开通。2014年年底，十四号线东段开通，从单各庄可一路南下抵达金台路。随后在2015年，十四号线再开金台路站到北京南站区间。新开通的十四号线剩余段长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景峰门站5座车站。开通之后，现有十四号线东段、西段将实现贯通运营，地铁十四号线线路长度达到47.3公里。在这次开通的5座车站中，有多座车站与周边建筑实现了一体化建设，乘客不用走出地面就能直接进入附近的商业楼宇，比如丽泽商务区站与周边的丽泽 SOHO、 金堂大厦通过出口相连，西铁营站可以直接连接周边的万达广场，东莞头站与中铁大厦相连接，乘客进出站将十分方便。 好，我们的报道推进到了十四号线。我们知道丽泽商务区呢是十四号线建设的重要节点工程，这个站厅挑高啊就达到了5.2米，阳光可以直接从天窗照到站台，减少照明用电，而且呢在站厅层还可以看到站台和列车。现在我们的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就正在丽泽商务区站，我们现在来连线他。静清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丽泽商务区站的特别之处。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京港地铁十四号线的丽泽商务区站。那么我今天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敞亮，整个是商务风的设计，而且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面的这种 Y 字形的这种支柱，是让人感觉很高大的一个建筑。 那么这个车站的基本情况呢，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这个丽泽商务区站的站长王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港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站长，我叫王毅。 好，介绍一下这个车站的基本情况。 丽泽商务区地铁站位于丽泽 SOHO 的北侧，我们是一座地下车站，有两层，地下一层是我们的站厅，地下二层是我们的站台。然后与其他的地下车站不同的是，我们车站采取了大量的玻璃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后边的一些玻璃，它既可以使整个的视野上更加的宽阔，也为未来丽泽的整个的一体化的设计的风格是一致的，也帮助我们乘客，您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列车是如何驶进站台，乘客是如何乘降，也是一番新的景象。包括我们的天窗设置有自然透光的设计，它使我们地铁站内的照明更加的节能，而且当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从天窗上透下来，照到站台上，会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嗯，好，我也听说啊，这个我们京港地铁也是为乘客准备了这个便民卡。 嗯， 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便民卡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哪些信息？ 首先便民卡是我们京港地铁为乘客去，乘客的舒适出行提供的一个小服务。首先它的位置是在我们 COC 的取阅栏，有需要的乘客您可以自行取阅。它的正面是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图，您可以通过这个线网图很便捷的找到您的终点目的地，然后呢去规划您的路线。然后在反面呢，我们为乘客去罗列了北京的旅游热点，包括公园啊、博物馆啊、展览馆、动物园和游乐场，也是希望我们的地铁能够带着大家去到更有趣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地方，让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丰富多彩。然后在右下角，我们也印有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官方微博、微信小程序和抖音，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些渠道了解我们地铁的相关运营信息，反馈给我们意见，然后了解我们地铁的各个方方面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是在站台上啊，我看到了这个图标特别大，然后颜色特别醒目的这个无障碍的标志，那个这个无障碍的相关的建设情况，也请王毅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丽泽商务区站为了考量有特殊需求乘客的出行需求，我们综合考量了列车的结构设计和车站内直梯的位置，在临近直梯比较近的方便轮椅乘客登乘列车的位置贴上了更大更醒目的黄色轮椅标识，这样方便这些有特殊需求的乘客第一时间发现他想登乘的车门位置。包括我们在进站和出站的闸机处也留有宽闸，并且在宽闸附近也设置了醒目的黄色标识，方便这些乘客第一时间发现他所需要的设备在哪里。然后丽泽商务区地铁站有三个直梯，A 口和 B 口各有一个，方便呢乘客从站厅到达地面。然后在站台到站厅的直梯位于站台的中央，是观光电梯的设置，视野上更加通透，也是方便乘客的一个在站内的无障碍出行。 非常的人性化哈。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丽泽商务区站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未来我们在这里将能实现5线换乘。那么这种接驳对于我们这个附近的居民和通勤的工作人员来说，有什么样的利好？ 首先今年随着这5个车站的开通，我们14号线终于连在一起了。然后我们也为14号线所串联的丽泽商务区啊、北京南站火车站、然后方庄居民区、CBD 还有望京的这个办公区，这些沿线的特殊乘客这些沿线的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工作和生活的出行，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的便捷。同样与北京南站的连结，也让进京的乘客，京津冀交通圈也好，一小时通勤圈也好，乘客从铁路换乘到地铁的方式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也为进京的乘客前往北京市的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由。那随着未来5线换乘的可能实现，也是会更加丰富周边居民和乘客的一个出行选择，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 好，谢谢我们王毅站长这么详细的介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主持人。 的确啊，我们这个丽泽商务区呢，它是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发现其实每个站台它设计的风格都是各不相同，比如说我们有商务风、有民俗风、有艺术风等等，都特别的有趣啊。 对，在丽泽商务区站，我们在地下可以看到地面上的阳光，你能想象吗？ 非常的，我觉得是可以去打卡体验一下的。另外呢，丽泽商务区它是属于首都金融发展的新空间，也是作为北京第二大金融街区打造和发展的。那么在北京的地铁规划当中啊，它的地位呢也是很显著的，未来啊将是一个五线换乘的区域。那么未来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将会怎么样去建设呢？我们请杨所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好，我介绍一下。目前呢，这个从线网规划来看呢，现在这个五线换乘站是由地铁十四号线，还有正在建设的地铁十六号线，另外呢还有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线未来会延伸到这个五线换乘站这个地方，然后还有计划建设中的这个十一号线，还有地铁房山线的北延伸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俗话说的这个丽金线，就是丽泽到金融街的一条线。这五条线呢会汇聚在这个丽泽商务区站，因为商务区站这个从线路的服务的区域来看呢，这个交通区位条件非常好。十四号线能够向西到整个丰台的核心区，然后呢向东可以去这个北京南站，还有 CBD 望京等等区域，然后南北呢有十六号线，十六号线可以去中关村，然后还有我们的机场线，机场线延伸到这儿以后呢，未来就直接去大兴机场非常方便。另外还有我们能够继续向北延伸的这条房山线，房山线向北就可以到达丽泽就是金融街区域，这样的话呢把这个两大金融区就可以串联起来了。这个交通区位条件非常好，未来呢在这个区域呢，我们一方面呢这是本身的就是第二金融区，第二金融区我们会要承接到金融街溢出的一些金融职能的这种功能。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作为大兴机场线的一个首发站，而且呢未来要做北京的城市航站楼，这个城市航站楼呢要提供城市的一些公共服务，包括酒店呢、商场啊，还有一些商务服务啊，另外呢还有具备机场直机、行李托运等等这些服务功能，这是未来的一个总体的规划的情况。具体的建设的看看王林总介绍。 王林部长呢，来介绍一下这个未来建设可能会有怎样新的规这个发展呢？ 行，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刚刚杨所长其实把这个区域的规划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五线换乘，包括我们将来的大兴机场线在北区的一个城市航站楼，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丽泽商务区将来会成为一个综合的枢纽，还有咱们丽泽商务区地下的空间进行一个融合。所以说今年年底的我们十四号线呢是率先开通了，但十六号线呢也正在建设之中。大兴机场线呢，这个其实去年年底也已经开工了啊。这个咱们的车站方案跟城市航站楼呢是一体化统筹的，统一建设的。十一号线刚刚杨所也说了，十一号线东段和丽金线呢其实已经纳入到近期的线网了，在建设规划批复以后就会明确的建设持续啊。 是十四号线这个未来的这个运营上可能会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这种便利啊。 没错， 但我们知道十四号线西段是2013年啊开通了一部分，那么东段呢2014年开通，2015年开通了中段的多个站点，但是剩余段一直到现在才开通。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杨所长，这个十四号线的开通为什么跨越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跨度呢？ 这是总体上来说呢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地区的地铁工程特别复杂，刚才也说了五线换乘，这在全线网里头是非常少见的。 是 我们是已知的有还有一个东大桥啊，其实像这样一个工程啊，多线在换乘，从立体上，从地下的空间上，各种这个关系非常复杂，所以说呢这个工程施工的难度非常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丽泽商务区本身的规划进程，这是跟我们地铁建设也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丽泽商务区的尤其是北区的规划呢一直不是太稳定，因为丽泽商务区这个建设 很多年了，很多年呢，南区的这个建设基本完成，但是北区呢还是基本上还是处于建设的初期。我们还有这个地区呢还规划了有地下环路系统、道路环路系统，所以呢地下的这个空间呢我们也做的很多的整合。刚才也介绍了说这区段虽然不长，但是几乎每个站都和周边建筑有一个完美的一体化的结合。那为了更好的和周边的这种需求啊还有建筑啊能够有更好的结合，和地下空间有一个完美的这个组合，所以呢我们这个工程的从这个规划到设计啊这个周期都比较长，所以呢应该说延缓了这个整个十四号线的一个全线开通。但是呢这个从目标上来说，我们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城市，更好的为乘客提供更好的体验。 没错啊，在时间上稍微的拖延了一点点，但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呈现，更完美的呈现。对， 没错，我们在这个十四号线剩余段开通以后呢，它也可以将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进行贯通，那特别哈是服务于园博园、丽泽商务区还有方庄社区。